你往前走一点没关系，因为我怕后面会看不到，那算了。那今天那个药神就把最后一个错误把它解决掉，就是在他的第五回讲的最后面那个没有写完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对于罪的构成要是要素的错误。这个在讲什么东西呢？这个基本上就在说某一个要素，某个构成要件要素呢，它其实虽然它是属于行为特体的构成要件要素，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如果你从实质的犯罪程序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不会影响到行为的不法内涵。但是呢，它关系到只说呢，只会影响到行为人的罪的内涵而已。刚才举很抽象嘛，就跟大家举一些例子。那基本上在这个部分的这个东西呢，只有271条、272条跟274条呢会在这边发生问题。对。也就是说，271条大家都知道说，在杀人罪当里面，它是作为所谓的基本构成要件嘛，对不对？那272条呢是什么？刑度比较重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杀的对象行为客体是直系名就亲属，所以他比较重一点。那274条呢？生母把自己刚出生出来的婴儿把他给杀了，那刚生出来的婴儿他就已经不是婴儿了，因为依照我们刑法上面对生命的事实判断，他其实是人啊，只是说他刚生出来而已。那如果说生母处于那种产后忧郁症的情况底下，然后把婴儿给杀了之后，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觉得说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啊，所以这时候在罪责部分给他减轻，所以连带产生减轻极刑的效果。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是271、272还是274条这三个罪里面，基本上他所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这点是都是一样的。这三个罪就行为客体这部分都有具备有人的刑法上的品质。可是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说，你的人的这种身份不同，会导致你加重或减轻其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法内涵而言的话，既然杀的都是人，所以271、272跟274条是不法内涵全部都是一样的，都是杀的都是人，没有错，都是一样的。那差别在哪里？差别的罪责，如果你杀的是生直系血亲尊亲属的话，那是直系血亲尊亲属的话，那这个部分呢，立法者基于传统古老的道德思想，觉得说你竟然把你爸杀，这样是非常可恶的行为，所以在罪责部分呢，你比较值得受到责难，所以要加重其刑。可是不会影响到说你的不法杀的还是只是一个人，侵害生命法律的本质是不会影响的。所以它影响为什么会加重其刑？它加重的部分不是在不法，而是在罪责。所以像这一种因为你行为客体的特殊身份导致你的刑度上面有加重或减轻的这种要素，我们把它称之为所谓的罪责要素。那大家在学身份犯的时候，你都知道说31条的那个第二项根本上面就是使用的就是这种罪责要素的情况，因为你的行为人、行为客体或者行为人本身具有某种身份，所以导致你的刑度上面被加重或减轻。那如果说这种刑度上面的加重或减轻不会影响到你的不法内涵的时候，那这种要素叫罪责要素。相反的，如果说这种身份存在或不存在，直接影响到有没有办法去侵害法益的这种情况，这叫做所谓的不法要素。叫不法要素，像公务员收受贿赂罪，你把他那个公务员的身份拿掉之后，你还有可能构成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吗？就没有办法。但是272条，你把那个直系血亲尊亲属那个身份拿掉之后，你还是可以用杀人罪271条杀人罪来处罚，因为本身不法内涵就是杀人罪不法内涵，所以即便你少这个要素，不会影响到他的不法，但是只是会导致他的刑度或是罪责被加重而已。那214也是相同的道理，你所杀的是不出生的两年胎的婴儿，那婴儿本身也是人啊，那为什么可以减轻？那是因为立法者考量到说，产后的妇女是处于特别压力的情况底下，所以呢，如果说她是因为生活上、经济上或者健康上的理由把刚出生的婴儿给杀死的话，这个部分就其侵害法律角度来看，还是属于杀人侵害生命法律，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之所以能够减轻其刑的原因，是因为刚刚我讲的那个立法上面考量，生母在刚出生的时候压力是比较大的，当然这部分有点期待可能性味道在里面。所以大家先去区分说，哦，某一种要素呢，某一种行为客体的资格、身份或资格，它如果直接影响到侵害的法益的时候，你把这个资格拿掉、身份拿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侵害法益了。像是收受贿赂罪的这种公务员的身份，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会是所谓的不法要素。但是相反的，如果你把这个身份或资格拿掉之后，它还是有其他的构成要件可以用，通常是所谓的普通构成要件，就是非身份犯的构成要件可以用的话，像272条跟274条这两个条文，那这个叫做所谓的罪责要素。那272跟274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同时 就是行为课题构成要件的层次，我以前不是在上故意的时候都有要求说，你要知道说你杀死你爸爸之后构成270条杀人罪，可以就已经算是故意嘛，对不对？可是它的特别地方就在说，如果你从刚才那个不法要素跟罪责要素区分来看，它又是属于罪责要素，所以基本上这种特殊的行为课题的身份资格，它有所谓的双重地位，一个是在构成要件的部分是作为所谓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行为课题的这种特质，另外的特质是在于说这种要素具备与否不会影响到他的杀人的本身不法内涵，它还是一个杀人行为，就不法的程度它还是一个杀人行为，但是在罪责这个部分它是被加重罪责要素，它是一个加重罪责要素。那274刚好是颠倒过来的，不法内涵也是一样的杀人行为，但是在罪责部分是所谓的减轻罪责要素，是说减轻罪责要素。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对于这一种双重的性质的要素产生了误认，比如说像黑板上举的，我们先讲这两个，一个是误他人。误他人为自己的父亲，然后就把他杀了。所以你想象当中，有时候你杀的是你爸爸，但是事实上你杀的是一般人，他不是你的爸爸。那你也可以把他倒过来，误以为说啊、哦，他是第一个案子，误以为说呢他是你爸爸，其实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事后证明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这两个案子，大家怎么操作呢？到底是成立271条，还是成立272条，还是其中的罪的未遂，然后另外过失，还是颠倒过来？对。基本上这边呢是有实务见解的，是有实务见解，实务见解叫做用所知所办。实务说的所知所办呢，基本上超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所谓所知，就是你所认识到的那个东西叫所知，那所犯就是客观上面实际上面造成的那个法律侵犯叫做所犯。所以在误父为人，你把父亲以为是一般人，然后把他杀了，事实上是杀到自己的父亲。所以你主观上面所知的认识到是杀的是一般人，但是你所犯的客观上面所犯的却是杀害，只是血亲尊亲属。对，这样那个所知所犯，那个知跟犯，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吧？知是指的是行为主观上面的想象的情况，而犯是客观上面发生的情况。那所知所犯要怎么操作来解决这种问题呢？对于误人跟父亲产生的误认，一般人的父亲产生误认这种问题呢？所知所犯这种规则啊，他说，如果你所知重于所犯的话，所知重于所犯的话，就从所犯；那如果是所犯重于所知呢，就从所知。听懂吗？绕口令对不对？所知重于所犯，就从所犯；那所犯重于所知，就从所犯重于所知，就从所知。意思是什么？不管你认识到的是比较严重的，还是认识到的是比较轻微的，都是从轻论罪，都是从轻论罪，都是从轻论罪。所以不管是误父为人而杀之，还是误人为父而杀之，依照所知所犯，反正从轻嘛。轻的是哪一个？271还是272？271，所以结论上面都是只论以一个单一的杀人既遂罪，普通杀人既遂罪，271条第一项普通杀人既遂罪，这个是实务上面的操作。那至于因儿的部分也是相同的道理啊，因儿也是用那种所知所犯，274是比较轻的，对不对？啊，271是比较重的，对。那不管你是误别人的小孩，以为是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或是误以为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是别人的小孩，不管是误他人为己婴儿杀之，或是误己因为他人而杀之，这个依照所知所犯都是从轻论罪。那271是谁的轻？274的轻，所以就只论274的第一项的既遂罪就好了。所以如果说这种问题，271条、272条跟274条彼此之间的错误纠结关系，反正依照实务的所知所犯一定是从轻论罪，看你哪一个是不是所知比较轻，还是所犯比较轻，就从轻的那一个就可以了，就只成立一个单一的杀人既单一的从轻的那个既遂罪而已。对，所以不管是271啊、272还是274，不管是怎么样误认，都是最后结论上面都是成立271条第一项杀人既遂罪，或者是比较轻的那个生母杀人罪的既遂罪，反正就是从轻的那个就对。无论如何不会用到272条，对，无论如何不用到272，这是实务上面的操作，这是实务上面的操作。我最近好像有一个研讨会这样子，你们会去注意研讨会这种资讯吗？不会，会还是看你哪一课比较有兴趣你才会去听。比如说行政法中研院的研讨会，哦，对行政法很有兴趣，我就会去听啊。那个甘定贵老师他们的那个刑法学会的那个研讨会，然后觉得无聊，就不去听。是这样子，择一去听呢，还是本来才有研讨会都会去听，反正有免费便当可以吃这样。 跟大家讲啊，那个最豪华便当的是那个检察署办的，知道吗？检察署他们也是会办研讨会的哦。检察署他们是会出那个有一本刊物叫做《检察新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应该有吧？有时候有一些重要文章也会躲在里面，对，要小心一点。对，反正就是检察署办的研讨会都是最豪华的，那便当超级高级。然后再来是那个中央研究院办的研讨会，那每年会办好几次，两次宪法，两次行政管制与行政政风那个研讨会，那个便当也是超级豪华。可它有缺点，就是在南港，实在是对很多人而言实在是太远了。对，每次都要舟车劳顿跑到那边去参加研讨会。不过他们的那个研讨会那个会议论文是非常精美，就是说呢，我就给你套子啊，然后又你把那个会议论文把。结束之后，反正会有人拿掉，那个套子还可以留下来用。对，反正就是有很多研讨会，大家都可以有兴趣可以去。那最近呢，有一场那个刑法的，对，那学说跟实务的对话，这个东西大家应该已经是五六年了，大家应该都稍微有听过。对，那这一次的主题是在是礼拜五吧，后天。对，这一次的主题好像是主观犯罪构成要件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是我看那个题目。好像有些人写的跟那个题目是有一个关系。对，曾志平老师要写那个共犯脱离跟终止。对，共犯脱离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应该知道吧？虽然很多人知道他的真正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太少人写了，改天我也写一篇。对，太少人写了。那他这次发表论文里面要写共犯的脱离跟终止的区别。对，那陈老师有时候会出国考，所以。如果你们有闲闲没事啊，应该是不会这样闲闲没事啊。然后想吃便当就去，对对，去经营看，对，好，报名截止了，对啊。不过没关系，还是可以进去，对，看他说什么东西这样子。当然我也会之后研讨会结束我会整理啦，对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的。然后还有什么题目啊？好像是，哦，好像有一个老师要写所知所犯，对他写，应该是蔡胜伟老师吧？对啊，好像要重新检讨所知所犯的这个东西。对，那之前已经黄仁坚老师跟徐旭老师都有写文章了，所以这个部分会就是越来越多人在讲这个问题，对，所以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嗯，我再来看他写什么东西，我再跟大家分享。对，然后最近黄老师有写一篇在法令月刊，有写一篇那个关于所谓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在法令月刊。然后他讲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讲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可是事实上他批判的是。最近有一些老师对于因果历程错误的解决方式，他觉得不是很满意。对，所以那篇文章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对因果历程错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他说什么。不过我也是会帮大家看的、啊，然后看完再跟大家心得分享。嗯，好，那实务上面的做法呢就很简单，反而不管你是所知道的是哪一个，还是所犯的是哪一个，反正就是从轻的那个罪就对了。对，那在二七一跟二七二情况就是从二七一，二七一跟二七四的情况就是从二七四的既遂罪，单一的既遂罪没有错。那学术上面对这边的处理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少人去讨论这个问题，就大家就是黄仁坚老师跟徐旭老师还有蔡胜伟老师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就不会用，当然不会用实务的所知所犯啦、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你看哦，如果说你不知道实务的所知所犯这个规则，你去操作那个第一个案子。误，这大家稍微做一下笔记，不然大家混乱。误父为人，误父为人，误父为人，所以你主观上你以为你杀的是谁呀、啊？嗯，误父为人而杀之，所以你主观上你以为是杀的是一般人，对不对？主观上你，那在客观上面杀到谁？爸爸。哦，主观上面以为杀的是一般人，所以客观上面杀到爸爸。就271条的成立而言，就271条，因为有可能是二七一犯罪二七二嘛，看哪一个。就271条的成立而言，你主观上面以为是杀的是一般人，所以有没有二七一的杀人故意？有嘛？你有认识嘛？对不对？客观上面你有没有把一个人杀了？这边要说有，为什么？他爸爸也是人啊，不是吗？他爸爸也是人啊，所以271条的构成就是合资。271条的构成要件是，因为你客观上面虽然杀到的是实吸血瘾尊亲属，但是因为吸血瘾尊亲属本来就是人在 plus 某个东西，就是那个自己先尊清楚那个身份，所以他基本上还是可以合治，客观上面还是属于把一个人给杀掉，所以就271条的客观跟主观，因为他都具备了，所以针对误父为人的这个部分，你基本上可以肯定，他至少会成立一个271条第一项的杀人既遂罪，还有成立271条第一项杀人。那就272条的部分呢，你在客观构成要件部分没有错，你杀了自己爸爸，所以客观构成要件是合资的。但是274条杀自己尊亲属那个行为人故意认识的对象要包括什么？所有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不对？所以你也要认识到说你杀了自己爸爸，才可以说你有272条杀自己尊亲属的故意。可是他有认识到说他杀了他爸爸吗？没有啊，他是不是他爸爸？这是一个事实还是法律？事实，所以跟故意有关系，对，所以他没有所谓的274条杀人之前最清楚的故意，所以他在构成要件27的构成要件就已经被排除了。那你说，那看起来呢是不小心把他爸爸杀死，是这样吧？对啊，你如果有预见可能性，他是爸爸，那你没结果竟然没有预见，就把他违反主义就把他杀了，看起来好像有点过失杀272这种东西，但是刑法上面有过失杀人之前最清楚罪吗？没有啊，那怎么办？哦，可是有什么？有过失致人于死罪的800人啊，看起来好像有一个276会出来的样子，这个部分。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你杀的对象只有什么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所以同时出现了271条，又有276条，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因为它的构成要件有两个，你从27的角度看，它会完全实现271第一项的既遂罪没有错。那你从27的角度看的话，看起来好像又会有一个过失27的，但是因为没有过失27的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不触发的。所以结论上面就会只成立一个271条第一项的杀人既遂罪，杀人既遂罪而已。对，这样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这个部分算是最简单的，就是最后我们就慢慢往下加深。对。那这样的结论有没有符合所知所犯的规则？有没有？这个是什么？这是所知重于所犯，还是所犯重于所知啊？所犯重于所知，对不对？要从所知啊，从轻的那个，所以还是成立27第一项杀人既遂罪。所以这个部分学说跟实务上面的见解是符合的，是符合的。OK，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那如果是倒过来，误人为父而杀之呢？误人为父而杀之，所以他主观上面想象杀的是谁？基本上你先审查271看看，先审查271看看，误人为父表示你主观上面认识到的是你杀的是你的父亲，对不对？主观上面认识到你杀的父亲，不就也同时认识到说你杀的是普通是一个人吗？有没有？那么271条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主观要件只有要求说你杀的是一个人，那父亲是人啊，所以那主观的部分会合资271条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客观上面你杀的也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错，一般人，所以271第一项既遂罪是一定会出现的，是一定会出现的。在困难的地方在于，困难的地方不是在272，在于272，行为人主观上面 有没有272的故意。故意一定是依照行为主观上的想象，对不对？所以他想象说他杀是他爸爸，当然就是在杀他爸爸。对，可是客观上面有个272可以对应到客体吗？没有啊，客观上面那个是什么？一般人啊，是一般人啊，是一般人。所以就这个部分构成案件就已经有问题的，构成案件就已经有问题，不会成立272。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272那个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他的罪责，他是一个罪责要素，那个直系血亲尊亲属这个东西是一个罪责要素吧？我刚才讲过了，对不对？他是个罪责，会影响到他的不法吗？不会，所以他不法应该还是跟271的不法是一样的哦。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你看到的话哦。那虽然客观上面没有一个272的对，但是这不会影响到272的不法，因为272的不法跟271的不法是一样的。虽然就272的行为客体的部分，你没有存在一个直系血亲亲属爸爸，在客观上面其实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爸爸这个东西丢到罪责去考虑的话，其实271跟272在不法构成要件的部分都是长一模一样，都是长一模一样，所以这部分你可以不用考虑，反正271不法有了，那272当然就有271的不法，这是一样的。可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罪责。272你要知道说你哦，我杀的是你我爸爸。如果我是处于这种状态底下，我认识到说我杀的是我爸爸这种情况底下，你们觉得可不可以用270这条来加重处罚？觉得法感情上面随便想，为什么272要加重处罚？因为你知道那是你爸，你会把他杀死，这样不就可以有加重处罚的理由嘛，对不对？好像感情上面是这样子，所以看起来在罪责的这个部分，即便你行为人主观上面已经知道说、他是我爸爸，所以好像已经出现了加重，是有加重那种理由存在，但是客观上面呢，欠缺的是什么？你杀爸爸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所以这个部分就会产生争议，这个部分产生争议。某些老师，像王杰老师，他认为说，如果是属于加重罪责事由，没有认识到的话，像这个案子，他不知道他杀的是爸爸，一律要做对于行为人有利的认定，一律要做对行为人有利的认定。所以，如果说主观上面，即便他知道杀的是他爸爸，但是客观上面没有爸爸存在的话，还是不能够用272来加重他。结论上面只能够成立271第一项的杀人既遂罪。对，所以就有加重那个部分，即便把它归类为罪责要素，所以看起来好像行为主观上面也必须要知道，也必须要知道说他杀什么，才可以加重他的处罚。对，这个是272的这个部分。对，那刚才上面那个第一个案子，误父为人那个案子，因为他在客观构成要件就已经没有272的故意了，所以也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认为，你也认为说271跟272的不法都是一样的，至于那个认识没有认识到的部分是跟罪责有关系，他其实是没有认识到罪责要素的话，那这个部分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啊。你没有认识到那个加重罪责要素，因为执行就是罪责要素嘛，是加重罪责要素。那你没有认识到，这样也不可以加重他的罪责。如果习惯的话，也不可以加重他的罪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只会成立271第一项杀人既遂罪。OK， 好，那这个是第一种类型，是271跟272的那个混乱的错误的。不过，就算你不知道说它是罪责要素，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去想的话，那你的操作上面应该也不会有，会啊，会有一点点差别。差别在哪里？在第二个案例误人为父那个部分，如果你认为说那个直系血亲亲属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跟罪责没有关系的话，那你就会认为说，主观上面我知道我在杀的是我爸爸，但是客观上面有没有爸爸存在？没有。那这是什么？有主观没有客观，这个是未遂，对不对？有主观没有客观，就是未遂。所以这个272的部分应该要再论一个杀害直系血亲亲属亲属的未遂，然后271的部分是既遂，然后两个再去干嘛？想象金额，因为只有杀一刀，所以想象金额。这个是把它当作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说法。但是目前为止，学说上面对于272的定位，要么就把它当作是双重性质的要素，也就是说它还是一种罪责要素。对，所以不会直接说像我们之前上一堂课讲那个错误的时候有没有，我就去看嘛，看主观上面有没有故意啊，客观上面有没有实现，然后都会对应的起来就好了，就没有办法那样去解释，因为在这个部分涉及到是一个罪责要素的错误的问题，不是构成要件要素， 所以你还是要把那个上面那个两个罪的部法，把它都解释成是二七一的部法，罪都是一样的，都不用去讨论，都不用去讨论。那只是差别是在于说罪责要素有没有认识而已。如果说就加重罪责要素你没有认识的话，就不可以用二七一来加重处罚。那倒过来，你就算认识到说你杀的是你爸爸，但是客观上面他不是你爸爸，也不可以用二七一来加重处罚。对，所以怎么样都是做一个有利于行为的认定，这样的想法是最简单的，这样的想法最简单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部分的结论也是跟实务所操作的所知所犯的结论是相同的，是相同的。好，那我们接下去看看换个例子，换二七四。是别人的小孩，不是我自己刚出生的小孩，所以他因这两个字在刑法上面的因就是270条的100元，就是100元。对，那你用270条来进行看看，会不会成立271条？那主观上面你以为杀的是一般别人的小孩，对不对？所以你有杀的故意，客观上面那个也的确是别人一般人的小孩，这刑法上面是人，所以271条杀人罪构成要件就会合制。那也没有什么主权吧，这个是有，所以还会成立271项杀人既遂罪。到这边为止都很简单，对不对？都可以，都可以。困难的地方是在于后面274的部分。如果你把它当作构成要件要素来看的话，把那个不出生的婴儿当作构成要件要素来看的话，你就会变成说，哦，主观上面有没有认识到说你在杀是274的小孩？没有，所以他没有274的故意。但是客观上面杀到是274，杀到别人的小孩。OK， 那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如果你把它当成构成要件要素的话，会跟那一边一样，会产生什么一个过失二七四这种东西出来，有没有？因为你主观上面没有故意，没有杀二七四故意，但是不小心杀到二七四的行为客体，所以看起来好像表面看起来会有一个过失二七四，但是我刚才讲过了，刑法上面没有过失二七四，也没有过失二七四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处理的，所以就结论上面只会成立一个271条以上的杀人既遂罪。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274那个甫出生的婴儿当作是罪责要素呢，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处理罪责要素，对不对？意思是说他不法内涵还是跟杀人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部分有了，那他当然就有，他差别在哪里？是罪责这个部分有可能会有减轻的可能性，对不对？因为刚才讲过274的行为课题是一个减轻的罪责要素，跟他罪责都是就不法都是一样的，差别是在罪责。那罪责部分可不可以给他减轻呢？你们觉得可不可以给他减轻？你觉得罪责可不可以给他减轻？为什么274的立法目的可以给他减轻？因为妈妈觉得杀自己刚出生小孩，妈妈很大压力，对不对？可是这个案子有吗？案子有吗？他以为他杀的是谁啊？他是别人的小孩啊，杀别人小孩比较没有压力，杀自己小孩比较有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吧？你杀自己小孩跟杀别人小孩，让你选，你会选择杀谁？ 打别人小孩，别人小孩在上在什么死掉都没关系。对，反正这个部分它其实欠缺二期是要减轻其刑的那种理由在这边，那还可不可以给他减呢？我觉得他既然他没压力，老板都是一般人的话，看起来就不肯给他减，这是一种看法。徐老师才这种看法，如果才这种看法的话，基本上是二期以下。可是如果说你像黄龙坚老师的话，他就会认为说，主观上面的确他不知道是他自己小孩，所以他没有处在特别压力的情况底下没有错。但是客观上面他杀的毕竟是别人的小孩，这个是属于减轻的情况，减轻罪责的情况。那那边是什么？加重罪责的情况，加重罪责的情况，就行为有利的认定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就从轻的嘛，就不可以用二期来加重他。那减轻的情况，如果要对行为做有利的认定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还是要给他减轻，只要客观上面有减轻事由，或者主观上面知道自己杀死自己小孩就可以减轻。所以如果是黄老师的话，他都是一向都是对行为人非常有利的人。对，如果是这样去想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主观上面不知道杀死自己小孩，所以他没有处于特别压力的情况底下，依照黄老师的见解，客观上面是自己的小孩，所以还是可以减轻，还是可以减轻。所以结论上面就会变成什么？这边就会变成狗狗，然后就会成立。先注意一下，结论上面，即便说这边就要变成狗狗，因为客观上面他还是杀到是自己小孩，还是杀到自己小孩，即便他主观不知道，还是要给他减轻的机会。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黄是代表黄龙坚老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在二期四他会成立二期四第一项，因为步伐都是一样的，所以二期一有步伐他就有步伐，差别是在罪责，他也会成立二期四第一项。那你说那黄老师的话就变这个样子了，就二期一跟二期四同时都会成立，那结论上面从哪一个？二期一跟二期四如果两个既遂罪碰在一起，你们觉得会从谁？保护法有没有一样？二期一跟二期四保护法也有没有一样？刚讲过啦，不管应该都是一样，都是杀人，刑法都是法医，对不对？所以一行为保护法医相同，这个是什么？法条竞合啊，法条竞合。二期一跟二期四如果法条竞合，要论谁啊？当然论二期四啊，为什么？因为二七四是二七一的特别构成要件，是二七一的特别构成要件，它是所谓二七一的减轻构成要件。当基本构成要件跟加重或减轻构成要件竞合的时候，优先论加重或减轻构成要件，那基本构成要件就被排斥不论了。对，所以二七一跟二七四，因为二七四本来就是基于立法者的特殊考量才跑出来的东西。一开始立法者，你把自己想到的立法者，那定法典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哦，杀人罪。接下来我想到说，哦，那如果杀爸爸就重一点吧。然后后来又想到说，哦，如果杀自己小孩就轻一点吧。所以基本上立法者定法典的时候，他都已经有一个想象了。他想象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杀自己小孩的话，那就论二七四就好，就不用再论二七一了。他一定是这样想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二七一第一项跟二七四第一项竞合的时候，它是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对，把二七四就是跟二七四，不是跟二七四就可以。这是黄老师的意见。那徐秀老师的意见是不一样的，他意见认为说，那既然行为主观上面不是处于产后忧郁症的特别压力的情况底下，就没有给他减轻的道理，就没有给他减轻的道理。他自己主观上面还是觉得说他杀的是一般人了，就没有给他减轻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会成立270条第一项而已。对，因为罪责部分没有办法给他减轻，因为主观上面不具备有减轻罪责事由的认识，不具备有减轻罪责事由，没有认到说有减轻事由存在。那下面这个案子，你们要不要自己操作看看？你们要不要自己试试看？我先不要写上去好了，你们看看到时候的结论是什么？等下黑板上有没有？对吧？如果不一样，你就会自己自己去思考说，为什么会不一样？对，大家先练习一下。 写完了吗？二期的部分应该很简单吧？没有争议嘛，对不对？他主观上面误以为杀自己的婴儿，但是自己婴儿也是人啊。客观上面把别人的婴儿杀死了，别人婴儿是人啊，所以主客观要件就会合起来，就成立二期的提倡杀人既遂罪，这不会是没有问题的。那二期四的部分怎么办呢？主观上面觉得是杀的是自己婴儿，所以有主观的二期四的故意，但是客观上面有自己婴儿出现吗？没有啊，是别人婴儿，所以是没有构成。是没有客观构成要件的，所以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是客观构成要件要出来操作的时候，就会变成有主观的是没客观，这是什么？是未遂嘛？就变成其实是未遂。可是因为现在目前多数学会认为说，而其实那个辅出生的婴儿是罪责要素，所以这个就不影响，就没差，因为他而其实不把有了，那他当然就也有，因为他不把是一样，那差别在哪里？是罪责，那罪责这一边倒是跟刚才那个题材刚好是相反过来的。为什么说他相反过来看？误他因为己因，所以主观上面有没有认识到说杀的是自己婴儿，所以行为是不是属于特别的压力情况底下？对，所以徐小就是说啊，那既然是属于特别压力的情况底下，他就可以用二七四，就会成立二七四，就可以给他减轻罪责。那二七跟二七四竞合，刚才讲过了，就会论二七四。对，所以徐小是在这边哦，因为刚才那个案子他为什么让他用二七四的原因，是因为在刚才那个第三个案子。你主观上面觉得他是一般人，不是自己的小孩，所以没有那种特别压力的情况底下可以给他减轻。可是，在例题四的部分，徐老师认为说，啊，既然主观上面想说自己杀的是自己的小孩，啊、那就属于特别压力的情况底下，即便客观上面没有，可是他还是有符合立法理由里面的减轻事由，所以他还是给他减轻了，还是有二七四的罪责，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二七四第一项杀害不出生的婴儿既遂罪。对，结论上面就是这个。那黄老师这部分本来就是还是会成立有罪责，为什么？刚才讲过了，他一定是做有利于行为的认定，所以他主观上面如果说是出于那种特别压力的情况底下，主观上面具备有减轻罪的要素，但是客观上面是别人小孩，但是没有关系，他主观上面既然有认识到说他是在杀是他自己的小孩，这是一个减轻要素，或者他认识，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减轻构成要减轻罪责要素，在黄老师见解里面，不管是客观上面有还是主观上面有，反正客观主观其中也有，就可以给他减轻。那基本上当然也是用二七四第一项的杀害辅助生婴儿的既遂罪。对，所以这个部分两个人是没差的，我两个人差的这个部分，在这个部分差别是在于什么？徐旭老师认为说。主观上面既然他不认知到说自己在杀是一般人的小孩，就是一般小孩，就是别人小孩就是一般人嘛，就是基本上就是一般人，所以没有那种特别压力的情况存在，所以他不具备有减轻事由，不具备有减轻事由，那最后怎么论二七的杀人既遂罪？然后黄老师认为说，客观上面杀到是别人的小孩，那就有减轻事由，那这样就可以论二七四，对，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而已。他们两个差别，四个案例里面两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家要注意到的，好，这样有没有问题？说这些人真无聊，你用食物那个见解不是很快吗？那手指手腕就重启了啊，前面都是二七，后面都是二七四，然后就结束了。那我要干嘛？你有那么多东西要干嘛？把自己搞得乌烟瘴气的这样子，对。而且还区分说他是不法要素还是罪责要素，然后不法都长得一样，对，所以要推翻我们自己学的那个规则这样子，对。不过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后面还有很深的问题。这边只是稍微把那个他们的操作讲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回去自己看，对，再回去看他们的文章。好，那讲完这个，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未遂犯，请大家把第六回讲一讲出来。 跟之前学的那个既遂犯是不一样的。这边讲的是故意的过失犯的情况，但之前学的既遂犯解题架构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解题的时候要，如果是未遂犯的话，要依照黑板上面这个解题架构去写它，不能够用之前我们学的。那你说，那之前我们学的跟现在学的有什么差别啊？你就发现有个地方长得不太一样，什么地方？第一个，这个有所谓的什么前审查，有没有？前审查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在解未遂犯的题目的时候，基本上你要先看看，刑法上面有这种罪有处罚未遂犯吗？为什么？因为依照125条的规定，未遂犯一律处罚吗？没有，只有法律有处罚规定的时候才可以处罚。所以如果这个罪根本就没有处罚未遂犯的话，你下面就通通都不用写。所以就都不用审查，对，所以第一步你应该是要审查说法律上面有没有处罚未遂犯的规定，针对这个可能的犯罪有没有处罚未遂犯的规定，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说，既然是未遂犯嘛，对不对？那当然要什么？你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到达既遂的阶段，犯罪行为还没有到达既遂的阶段，还没有到达既遂的阶段，或者说结果根本就没有发生，也有可能是什么？结果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个结果在客观上面不可以归责给行为的行为。对，有这样的情况，要么结果就没发生，要么结果发生，但是这个结果不可以算在行为同的行为头上，所以它不会成立杀人既遂罪，它会成立杀人未遂罪。总而言之，都是指犯罪还没有既遂的情况底下，它有可能进到未遂犯去审查。对，那这是前审查阶段，要先确认这两件事情，要先确认这两件事，有这两件事情都具备了之后，你才可以进入讨论到说，那下面它会不会构成未遂罪，有其他的未遂罪的成立要件。那跟以前学到的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呢，它在构成要件的部分，我们先审查主观构成要件。为什么？因为依照目前通说的看法，未遂犯呢一定都是出于故意而行为，但是结果没有发生，也就是说过失犯没有所谓的未遂的情况，这是目前通说的说法。所以我们都会先审查说，主观那边是不是出于故意而行为？如果是过失的话呢，因为过失没有未遂啊，所以就不用审查了。所以我们都会先审查主观。主观上面一定要是有故意存在，一定要是故意存在。那某一些犯罪还有要求要有什么特殊的意图，例如说不法所谓意图，算是有盈利意图，这两是几种东西。如果他有意图的话，你除了主观上面有故意之外，你另外要审查说他的意图的存在，意图的存在。好，这是主观构成要件部分，先行审查，然后再过来审查客观构成要件。在未遂犯的部分，很重大的一个战场就在客观构成要件的着手，还有25条、26条，一般未遂跟不能未遂的区分，这个是考点全部只有这部分，其他地方不会考啦。如果他犯未遂的话，其他地方不会考。第一个，他有没有可能考你一种在前审查阶段就已经被解决掉的东西？很难说啦，为什么？因为有一年陈子平老师就出了一个题目，他说这是关于那个贪污犯罪，然后呢，行为人呢把那个贪污所得，他都把记载在账簿上面，这个是白痴。你贪污还记在账簿上面，还要做个清册列管哦，太白痴了。然后他耳闻说有听到风声说，可能那个调查局会到他家去查账，或者是去看办去搜索这样子。他想说糟糕，我那个账簿哎，他就把那个账簿叫秘书拿到微波炉里面去干嘛？他说他拿微波炉里面去之后，他如果用微波，他就会烧掉了吧？你觉得？那把账簿拿微波炉去放，他会真的会被微波，然后变成水吗？他就变成什么？我现在你看好了，应该没有人拿这个自己的那个微波开玩笑，所以就爆炸了，我也不晓得。我总而言之就是怎么事都没有发生，他那个不是说什么事没有发生。好，那问你说呢？甲呢？好的，行为人啊，行为人叫秘书把这账目拿去扫掉，会构成什么罪？然后就好多好多考生就写说，啊，这是不能未遂。因为呢，把那个账簿拿回屋里面去，根本就不会产生账簿被销毁的结果嘛，就那个销毁，毁损证据罪的部分，对，所以就不会产生销毁的结果，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就是不能未遂，那不能未遂就怎么样？在旧法时代，那个题目在旧法时代，所以是减轻民主积极性这样子。然后陈老师看就觉得说，一般人写不能未遂，我们都给他2分，尤其是那种写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都给他2分这样。可是事实上，然后就有人说，啊，郑老师不这样子啊，就是说你给写德派的见解重大无知就给他2分这样子，其实不是，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罪根本没有处罚未遂啊，那那他们能不能写到底不能未遂干什么？对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有考过的，对，然后一大堆人不知道那个罪没有处罚未遂犯，然后就写到底不能未遂就白写了，对，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因为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是第一次是没有选择是没有发票的，所以如果他考你像这样子玩你的话，对，要小心。所以还是有时候哪些罪有未遂，哪些罪没有未遂，你要知道。就像什么加重结果犯，哪些罪是有加重结果犯，哪些罪是没有的，你要知道。对，在第一次考试的时候你要把它记起来，但是第二次考试就是断了，反正你只要大约知道发票在哪里就好了，反正可以看发票。对啊，所以那个前审查阶段要记得，只有法律有规定处罚未遂犯的时候，你才需要去用比较细。对，那我刚才讲过，战场是集中在客观构成要件，到底着手了没？到底着手了没？还要一般未遂跟不能未遂的区分是什么？是什么？那违法侵吞罪跟以前学到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没什么好说的。比较不一样的，在个人的接触刑法是有个人接触刑法是为什么？正在讲重职犯二十七条重职犯，因为之前我们上过了嘛。二十七条重职犯是行为之后，行为人出于政治的悔悟，然后他去挽救，让法医不发生侵害的结果嘛，对不对？那那个东西是在行为之后才出现的啊，对，跟犯罪成立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行为后才出现的，所以这是属于个人的接触刑法事由。所以如果你要写二十七条，它的位置是在不法跟罪责之后的这个地方写，不法跟罪责之后，你开个标题叫做个人的接触刑法事由，这部分去讨论。如果有讨论到重职犯的话，对。所以大家知道说未遂犯的位置是长这个样子，对。那在上未遂犯之前呢，我们现在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基本概念，再讲一些第二页。我们现在讨论一下说呢，人要实现犯罪呢，他有可能会经过哪些阶段？他有可能会哪些阶段？这部分比较简单，所以就很快讲过去了。基本上有可能有这六种阶段，甚至更多。对，那这不到底是比较不重要啦。第一个呢，你想要犯罪嘛，对不对？当然就会有什么刑期犯罪的意思。经济犯罪意思，这个叫做什么？犯罪决议就出现了，决议要去犯罪的。那决议要去犯罪，通常有如果说你觉得那个犯罪比较困难，你需要有一些计划的话，那有时候也会出现所谓的计划的行为，出现计划行为。那刑法可不可以去处罚单纯的经济犯罪决议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行啊！我心里面想说，我今天等一下要去犯罪，我到楼上那个小学部去把一千块钱偷下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可是我之后什么事都没有做，然后你还用。我刑期犯罪决议来处罚我，这样就变成什么思想刑法？有听过思想刑法？这个在以前白色恐怖的时候最多了，林三天老师最痛恨这种情况，所以他的书是黑白的。对，然后呢，在里面一定会讲到说呢，刑法一百条怎么样？因为一百条就是以前那个暴内乱罪。那国民党呢，为了要镇压异己，他很常用一百条来处罚，来把人抓走。一百条以前的构成要件是什么？着手实施颠覆国土的行为，就处这样啊，他构成是什么？简单就没了，就着手实施颠覆国土的行为。所以连那种在单纯的想要密谋啊，两三个人讲悄悄话说明天要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就被抓到的话，就用一百条的处罚，对，所以太危险了。所以他那时候主张说呢，应该一百条废除。当然现在有废除吗？没有啊，后来是修正，后来是修正变成一定要是着手。大家手边一百条，我给你看一下。变成这样，你客观上还是要有一个行为出来，还是要有个行为出来，要着手实施什么什么，所以犯罪是一个所谓的两种罪，叫做着手犯，他只要一着手就既遂了啊，着手就既遂，这是特别，对啊，他处罚行为根本就不可以做某种特定的行为，所以在犯罪决议的这个阶段，基本上我们是不处罚的，不处罚的。你内心爱怎么想爱怎么想，去犯罪的时候，我想要强奸谁，我想要强奸谁，我想要强奸谁，你命前次也不会因为这样被处罚，对。那计划原则上也是不处罚的。我在白纸上面写说，我们要去侵占总统府，占领总统府，然后把马英九给推翻下来，让蔡英文可以进入总统府。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当然也不会处罚、啊。为什么？你计划定得再缜密，但是你没有把它付诸实现的话，有用吗？没有用啊，你侵害法一点威胁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部分在计划部分也是不处罚。但是有种情况是要注意到的是，所谓的共谋共同正犯，共谋共同正犯是什么？事先同谋，然后呢，干嘛？推给其中一部分人去实施，按自己没去做，对，这种情况，我们失误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共谋共同正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在哪里？它通常就是谋议阶段嘛，谋议阶段是能，你们觉得两个人窃窃私语能干什么？一定是其中有一个人有提供计划，然后交给别人去执行，跟他自己不想出面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共谋共同，有好多人共同犯罪的情况底下，他如果参加计划的话。然后他自己没有去犯罪现场实施犯罪，他推给其他人去实施犯罪，他只是提供计划。这样提供计划行为，因为共同正犯是采取所谓的连带责任的关系， 所以其他犯罪其他人所做的同犯所做的统统都归在你头上，所以他也要负共同正犯的责任。这个是唯一的情况要稍微注意到，不然呢决议跟计划阶段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这不会被处罚，也不可以处罚，对。可是第二个阶段呢，所谓的阴谋阶段，阴谋也不是每个犯罪都有处罚阴谋的。什么叫阴谋？两三个人窃窃私语，去商议犯罪计划的行为，这个阴谋啦。那阴谋只有在某些针对国家特别重大的国家法律上的处罚，例如说102条的、101条跟101条的暴动内乱罪。100条的内乱罪没有处罚，普通内乱罪没有处罚。但是如果你是用暴动的方式去想要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话，那这样的话就还有处罚阴谋罪。所以只要你们两个人被我抓到，想要计划，因为他商讨犯罪的细节嘛，如果是这样被抓到，就可以用阴谋罪来处罚。不过阴谋阶段要不要处罚，这部分学术上面是一面倒的认为说阴谋阶段应该是不可以处罚的，应该是不可以处罚。那你法律侵害太遥远了，怎么可以就处罚的？所以这部分主张要废除，对，学术主张要废除。第三个阶段，阴谋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为了让犯罪实现所拿到更有效率，或者是为了让犯罪实现成为可能的一些准备犯罪的行为，这个在刑法上面叫做所谓的预备犯，叫做预备犯罪，它就是为了达到犯罪目的所谓的准备行为，就是在预备阶段犯罪。它的特色是在哪里？它特色在于说，哦，既然是预备嘛，那还没有到达着手实行的程度，可是到底什么情况下可以论预备犯罪？学术上面没有人讲，为什么？因为预备犯到底有没有到达预备阶段这个部分的认定，是采取所谓的消极的认定方法。也就是说啊，如果不是着手，只是跟着手很接近，还没有到达着手的程度，但是跟着手很接近的，那就是预备犯罪吧。所以预备它本身到底什么样叫预备行为，它本身没有自己的标准，它的标准要依照到底有没有着手来判断。所以着手与否就可以区隔预备跟未遂这两个犯罪阶段，着手与否就区隔未遂跟预备。如果着手判断出来结果没有着手，那有可能是预备，但是也未必。为什么？你应该讲过啦，预备行为必须要跟着手的时间点非常的接近，才可以有处罚的正当性。为什么？因为未遂行为的着手表示什么？你对于法律有逼近侵害的紧密的危险性，直接的危险性。那如果你要处罚预备犯罪的话，为了不扩张处罚，什么叫扩张处罚？原本是说杀人罪处罚是什么既遂为原则嘛，对不对？你要杀人就把一个人杀死我才处罚你。那之所以会处罚未遂罪，因为我想要及早保护你的生命法益，所以你在着手，你已经着手了，但是虽然没有发生结果，还是可以处罚，这是既遂处罚既遂原则的例外。那预备哎，那就变例外的例外啊？为什么？未遂的犯都是例外，那处罚预备犯当然是例外中的例外啊。他是更早阶段去处罚行为人，在你准备去做犯罪行为的时候，他就处罚你。所以预备行为的正当性，你不可以把它太早处罚。所谓太早，所谓就是提前太早去处罚，否则你法律还是心上遥远，有什么危险啊？就会让人家有这种疑虑出现。尤其是什么，会跟某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常常做的一些行为会分不清楚。那这些常常做的行为是一般人在平常做这些事情都是不会被处罚的。你到商店去买菜刀，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买菜刀的行为是一个怎么样的行为啊？你没有说你要去犯罪，所以我要去买菜刀，你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老板会觉得说他会不会卖菜刀给你？会啊，一般人谁说不能去买菜刀？所以买菜刀这个叫做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的中性行为。那个讲第三页上面的就行，这就是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去做的中性行为。那为什么要叫中性行为？因为它没有价值的好坏。买菜刀有什么好坏吗？你之所以会认为买菜刀是一件坏事，原因是什么？你把行为要拿这把菜刀去杀人，把它当作杀人工具这件事情加进去，你就会说哦，那这个为了杀人所以去买菜刀这样的行为不是中性的，而是什么？如果刑法上面有价值的判断的话，它应该是所谓的负价值、劣等价值，这种行为是劣等行为。那是因为你把犯罪计划加进去了，所以客观上面看起来，为了杀人去买菜刀，跟一般人去买菜刀，它跟法律的侵害还非常的遥远，还非常非常非常遥远。如果你想要杀人去买菜刀，但是你菜刀拿回家什么事也没有做，很难说那个人的生命法有产生什么，对那个人的生命法、被害人的生命法有产生什么危险性。对，所以这个部分学术上面都是主张说，如果是所谓的刑事的预备犯罪是不处罚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平常买菜刀的行为去区分开来， 什么叫刑事的预备犯罪？当你看到法条上面有说前项之预备犯罚之，像这样写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刑事预备犯，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他要去看前项，比如说271条第三项，他所谓预备杀人罪，那时候第一项的预备犯罚之，他这样写的。所以271的第三项他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到底什么叫预备杀人行为？从271第三项看不出来，那你要看谁？看第一项哦。如果是为了杀人的准备行为的话，就有271第三项的处罚。所以271第三项又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他要去看那个基本的构成要件。如果是这样的规范方式的话，这么的话是那个刑事预备犯罪。那目前只有针对某些比较重大的法益才会处罚刑事预备犯，比如说杀人罪、放火罪、放火罪还记得吧？上次有些人讲稍微提到过放火罪，但都处罚预备犯。对，那实质预备犯呢？是什么意思？跟刑事预备犯是相对的概念，是实质的预备犯。实质预备犯是说，你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也是一种预备行为，没有错，它也是一种预备行为。但是这种预备行为是立法者在好多好多好多可以想象得到的预备行为当中，他把某一种特定的预备行为，把它直接列成一个构成要件的处罚，把某个特定的预备行为把它列成构成要件的处罚，像是什么195条。跟199条的关系，大家是没有条文吗？195是什么？伪造货币罪，伪造货币罪。199是什么？为了伪造货币做什么事情？去提供伪造货币所需要的器械跟原料，去提供伪造货币所需要的器械原料。好，那199为什么是可以说是195的预备犯罪？就是为了要准备伪造货币罪，所以才去买这些器材啊，或是跟人家去买器材，人家买起伪造货币器材就收下来，然后就可以用这些器材去制造那些伪造的货币，是吗？所以从那个时间轴来看的话，199是195的预备行为。那可是它规范的方式是跟刑事预备犯一样吗？不是，它不是说哦，在195上面挂一个项说哦，195条第一项预备犯法制，它不是这样写的，它直接就是把什么？伪造货币里面有好几种可能去想象得到的预备行为吧，就准备行为吧。要去买材料啊，要去跟人家要借钱啊，干嘛干嘛的。可是立法者特别选定了这一种收受器械原料的这种预备行为，把它单独列出来，用199条来处罚。所以实质预备犯他自己有本身的构成要件，他自己就有自己构成要件，他的构成的行为写在哪里？写在199这边，他不需要去依附在195上面去看，他构成要件什么不需要，他自己就有自己的构成要件了。所以实质预备犯呢？相较于刑事预备犯，它在法律明确性、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原则上面，它是比较站得住脚的。为什么？因为271第三项只有说前项第一项预备犯罚之，但是第一项预备犯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行为，才叫做预备行为？271第三项有告诉你吗？没有。可是如果是实质预备犯，199条已经详细的把那种预备行为写出来，它整个就跳出来写明在199里面。只有收受机器原料这种预备行为、这种准备行为，我才要处罚。对，所以如果是实质预备犯，他在构成要件明确性上面，相较于刑事预备犯是明确非常多的。所以目前学术上面都主张说，那刑事预备犯因为违反的构成要件明确性要求，因为看不出来他到底要处罚什么预备行为，所以刑事预备犯应该是要废除，应该是要废除。这林三阳跟林玉雄还有黄文教授都这么说的。但是实质预备犯还有讨论空间，当然也有人主张要废除啊，但是因为它没有构成要件明确性，比较不明确的问题，没有像不明确到刑事预备犯的严重程度，所以实质预备犯目前还是可以留下来，还是可以留下来。可是它正当性变成什么？要留下来可以啊，可是这种预备行为一定也要跟法益的心态要有一定程度的危险，虽然这种危险还没有到达着手的程度，但是也是要具备有一定的危险性。对，所以这是实质预备犯的正当性的问题。OK。好，那如果说行为人跨越了预备阶段，他就直接进入到左，有可能直接就跳过预备阶段，他就直接进入到着手阶段。所谓着手，就是依照25条的定义，就是依照行为人主观上面的犯罪计划。那特别注意哦，是依照行为人主观上面的犯罪计划，然后他去做了什么跟构成要件保护法益有密切危险性的行为，有密切危险性的行为。所以实际上我们还是判断的对象还是要拿行为的犯罪计划出来看哦，你这个犯罪计划是长这个样子的，那你觉得在哪个时间点你已经可以算是去做构成的行为了呢？就算去看去客观上面认定，这个等下我们后面再会讲详细一点。那如果说行为人除了着手之外，甚至已经有可能下一个阶段就是已经到达犯罪的既遂，这边讲的既遂的意思是说刑事上面的认定。为什么叫刑事？ 因为当你实现了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时候，就可以说你犯罪既遂了，就可以说的。但是犯罪既遂跟下面这个第六个行为完成，有时候是一起发生的。比如说，甲乙想把你打死了 ，OK？ 但乙被打死的时候，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全部都实现了，对不对？因为杀人结果出现啊，那行为是不是也完成的？哦，是也是完成的。所以行为结果发生，跟还有行为结束，还有犯罪既遂，通通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但是有可能情况是什么？有可能情况是说，某一些犯罪里面，他有可能是先既遂，但是行为还没有结束，是什么？什么犯罪会先既遂，但是还没有结束，行为有可能继续绵延的不断进行，就是他继续犯罪，对吧？继续犯罪特征就是说，当行为实现了所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时候，他那个时间他就既遂了，但是呢，他还没有继续，他没有放弃为他的行为，他的行为还是继续绵延不断持续下去。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347条，347条是什么东西啊？辱人勒赎啊，辱人勒赎基本上呢，它是所谓的附属行为犯罪，基本上你要有什么辱人行为，另外是要有勒赎行为，当然有没有要有勒赎行为，这还有这部分啊。但是就辱人的那个部分，你把那个肉票是一般人的用，你把肉票关到山上小屋里面去，一关关了3个月，假设他都还活着。免得喂他吃东西，这样子关了3个月。那请问大家，这样的辱人行为，或是所谓的302的私刑拘禁行为，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计税啊？347有说辱人勒赎嘛？那把人掳走的时候，不就已经实现了辱人这个部分构成要件了吗？对不对？那如果你有打电话 ，OK 啊，那太完美了，对不对？就可以构成347。那302呢，也是一样啊。302是什么？处罚什么？私刑拘禁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就把人家随便关起来，拘禁他人身自由了，对不对？那从你把人家关到山上小屋去的那个时间点开始，关第一天开始，你就已经302既遂了。可是你的私刑拘禁行为结束了吗？还没啊，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你自愿把他放出去的那个时间点才会结束，把人放回去的时间点才会结束。所以，像这种犯罪继续犯罪，它的特色就是说，行为既遂会先出来，他会先既遂。然后之后，但是因为他的行为还是在继续持续不断进行当中，所以他的犯罪行为还没有结束。犯罪行为结束要等到行为基于自己的意思把被害人释放回去，那个时候才会结束。对，所以这个时候既遂跟完成时间点上面就会有落差，是在继续犯罪的时候。那认定说到底有没有既遂的一个实意是在哪里呢？第一个，如果既遂就没有27条终止犯适用，要记得。一旦犯罪结果出现或是行为既遂了，就没有27条终止犯的适用，就不可以考虑到27条终止犯。第二个是说呢，只有未遂犯加处罚，只有未遂犯加才可以减轻其刑，如果是既遂犯的话，是没有办法减轻其刑的。这个是既遂判断是不是既遂的一个实意是在这个部分。那行为完成区别到行为完成没有实意是在哪里呢？实意在第四页下面有3个，第一个。加重构成要件的这个东西，这个情况必须要在犯罪既遂之前发生。那讲抽象，在旁边举例好了。321条，加重窃盗罪有好多好多加重事由，对不对？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凶器好了，可能讲携带凶器啊，窃盗。携带凶器窃盗的时候，他说加重构成要件这个东西必须要是在犯罪季节前发既遂前发生。窃盗罪什么时候犯罪既遂啊？当你对那个他人的财物破坏他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建立起自己对财物的持有支配关系的那个时间点就既遂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携带凶器窃盗那个凶器是一个加重事由，所以你必须要携带凶器必须要是在什么时候？在你建立起对那个财物的持有支配关系之前，对，如果说你都已经对那个财物、对他人财物建立自己的持有支配关系了，然后才拿到凶器，这样的话可以用加重窃盗罪来处罚吗？就不行。所以那个加重事由一定是要在犯罪既遂之前发生才可以。对，这是第一个实例的这部分。第二个实例是关于追诉权时效80条的算法计算的问题。追诉权时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啊？是从行为完成之后开始计算，不是从犯罪既遂之后开始计算哦。这个部分在犯罪既遂跟行为完成是同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是没有差的，但是在继续犯罪的时候会有差别，要注明一下，在继续犯罪的时候会有差别。什么差别？ 继续犯罪的既遂时点跟行为的实行完成时点有一样吗？不一样，通常不一样。那如果说我追诉权时效是依照既遂罪来认定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利的效果？等于说，你把人家关到三上小屋的第一天开始，你的追诉权时效就开始进行了。如果这个罪的追诉权时效是二十年，那你把人家关到三上小屋之后，23年之后才把人家放回来，有可能吗？帮人养小孩养了23年，对，如果是这样，23年之后才放回来的话，你的追诉权时效如果是从犯罪既遂罪那个时间点开始起算，你关23年嘛，追诉权时效是20年，但你超过追诉权时效。有，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再对这个犯罪进行追诉，这样合理吗？关那么久，然后呢？那不是表示说关越久越好吗？关越久的话，那追诉权这样就进行的越久嘛？那我在我新闻发完成之前啊，时效就过了，对。所以呢，时效的计算时间一定是要以行为完成的那个时间点来开始起算，而不是从计算的时间点就开始起算，因为有一些犯罪计算会比行为完成时间来得早。好，那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说呢，关于共同正犯跟帮助犯的成立问题啊，大家有印象吗？在共同正犯那个时候学的时候，有一种叫做半途插花型的共同正犯，就是人家做到一半，然后你才说哦，我要跟你一起加入一起来犯罪的，我要一起跟你一起犯罪，这种叫做承继的或者叫做相续的共同正犯。这种共同正犯呢，通常加入之后呢，因为共同正犯是一个人做事情，其他同伴都要一起负责嘛，对不对？所以他对其他同伴之前所做的事情也通常都要负责，只要大家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可是如果说其他同伴有既遂之后，你还特别加入去插花，变成一起变成共同正犯了，这在学校上面就会有疑问。对，帮助犯的情况也是一样啊，事后帮助犯要处罚吗？不处罚，人家做完了，你还说我给你个梯子让你爬进去，那个人说我都已经出来了，包括好多人出来，你要给我梯子干什么？那这种像这种事后帮助，人家都已经既遂，你再加入，所以你要帮助行为，这是不会成立帮助犯的，对。所以犯罪实行完成的跟既遂罪就不会有这以下这几种区别事宜。好，那这是第四点，快把它讲过去。第五列呢，有一些犯罪是在结果犯的情况下，它一定要发生结果才会既遂，它一定要犯结果才会既遂。可是有一种情况是，结果有发生没有错，但是这个结果客观上面因为客观规则风险没有实现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归这个行为人行为，这个也算是所谓的结果未发生，也算结果未发生。好，那以上就是一些基本的观念，把它很快速讲过去。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未遂犯的说明。那因为这是讲义的页数，页数有20页，20页。我基本上预定的进度是，今天我要把它讲完，不能未遂，就是讲到看一下从哪里啊。讲到18页嘛，看有没有办法。然后下一次就从18页到27页，因为终止犯这部分呢，是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前面大家不要想前面这么多页，现在快就可以讲完。好，未遂犯为什么要处罚？现在就问到一个问题，在结果犯里面，我就会讨论这个问题。行为犯当然有没有讨论未遂啦？可是你想说，未遂犯既然没有发生结果，为什么要处罚？想杀人而没杀成功，为什么要处罚？就在问这个问题啊，对啊。那大家都很清楚嘛，就有三种理论的说法。这是三种理论很无聊啦，对啊。第一种理论叫做所谓的客观理论，叫客观理论。他说什么？他说是没有错，你的行为虽然没有发生结果，比如说假开枪、假朝一开枪，对，这怪风吹过来，偏到另外一个人头上，这叫什么？我忘记了，这是大师说的是吗？针对目标个体要怎么处理？我只是成立上的未遂嘛，你想打他，但是没打中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种行为还是要处罚？你没有杀到他，但是为什么还是要处罚？因为你的开枪行为代表了你有杀到他成功的危险，只是因为偶然运气好，所以没有杀死他。这个就是说你的行为已经着手了，那既然已经着手，就会对于法律产生什么密切的危险性，产生直接的危险性。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考量到什么？哦，你的行为在客观上，对一般人会觉得说，既然有一个人举着枪朝另外一个人开枪，只是说运气好，那个人没有被射中，但是那个人有被射中的危险，所以他考量的是对法益的危险性。客观理论考量的是从结果，也就是说从法益的角度出发去看，说行为虽然没有造成结果，但是有对法益造成密切的、紧密的危险性，那这时候就要应该要处罚，就应该处罚。这是客观理论。如果说你支持客观理论的话，国内目前就是陈子平老师，因为柯耀成老师最近很有这个倾向，对。 他们就会说啊，各位，那不能畏罪行为就不处罚的，不能畏罪行为还记得吧？用电线吊死人，你看，电线吊死，想要行为人主观那边以为说电线可以吊死人，他主观那边是这样想的。那如果是从客观理论的来看这样的行为啊，拿电线想要去吊死人，有没有对法医产生危险的可能性？有没有一些可能去侵害到法医？当然不可能啊，因为电线怎么可能吊死人？这是大家依照现在的科学知识都知道的事情啊，对啊。所以既然客观理论他着眼的之所以要处罚畏罪犯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行为对法医有危险，所以那一种对于法医完全没有危险的不能畏罪行为，当然就不处罚了，就不处罚了。这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因为你的行为只是对法医有危险，但是没有造成法医实际上面被侵害的结果，所以呢，相较于既罪犯是法医实际上面已经被侵害了，畏罪犯是什么？法医没有被侵害，但是只是有被侵害的危险，所以畏罪犯要相较于既罪犯的刑度上面要一定要给他减轻，一定要给他减轻，因为他是着眼于危险性，那都已经发生实际损害了，那危险性是比较高的啊，对啊，所以危险性比较高的是既罪情况要比较重处罚，那畏罪情况下就一定要给他减刑，所以是必减轻其刑，必减轻其刑，这是尼采客观畏罪理论得出来的结论。但是大家说没有法条的话，就翻一下二十六条目前的不能畏罪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不罚，不罚，可不可以从客观理论导出来这样的结论？可以，为什么？因为客观理论不是说啊，行为要对法医产生有危险的行为，才可以用处罚畏罪犯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二十六条的不能畏罪呢，是这种很白，就是大家就觉得不可能产生危险的这种行为，那当然这样客观理论就不处罚啦，对啊，所以在不能畏罪这个部分看起来好像是符合客观理论的结论，但是你要回去看二十五条，二十五条说畏罪犯可不可以减轻其刑？可以，它是什么？赋予法官裁量权，它是得减轻其刑，得减轻其刑。可是如果你是严格贯彻客观理论的人，你会得出这种结论吗？不会，为什么？畏罪犯的行为只是对于法医侵害有危险的行为而已，所以他一定要相较于已经发生法医侵害结果的既罪犯，他一定要给他减轻，是必减轻。可是二十五条对于一般的畏罪，只是赋予法官得减轻这样的权利，所以呢，跟客观畏罪理论的那个想法是不符的，是不符的。这个是客观畏罪理论。下一个主观畏罪理论，主观畏罪，它着眼又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去看说你的行为对法医有没有可能发生危险，它是去看说，竟然有人想要去持枪杀人，这是什么意思？通过持枪杀人的行为，他就表征了他心里面杀人的意念。那这样的杀人意念跟刑法的价值观是处于敌对的状态，所以不能，所以畏罪犯的处罚，虽然他没有发生结果，但是行为人主观上面还是存有所谓的法敌对意思。法敌跟法律作对的意思，法敌对意思，所以就是因为你有这种法敌对意思，我就要加以处罚，我就要加以处罚。啊，至于你的行为客观上面有没有办法对法律造成危险，那个不是我关心的，这不是他关心的。所以主观畏罪理论它着眼的是说，行为人竟然透过行为，竟然可以表征、印证的说他主观上面有跟法律作对的意思。你竟然想要杀人，起码告诉别人，当然竟然想杀人，对，所以这是主观理论。如果你贯彻主观理论的话，它结论在第六点上面，不能畏罪要不要处罚？他处罚的是跟法律作对的意思，不能畏罪行为人主观上面有没有想要跟法律作对的意思？有，我想要面线杀死人，但刑法就会看，他就是想杀人，他就是想杀人，所以他主观上面还是有杀人罪故意，他还是有跟法律作对的意思，所以不能畏罪也是要处罚，也是要处罚。另外一个结论是什么？既罪犯跟畏罪犯，如果说呢，畏罪犯的处罚原因也是因为法敌对意思，那请大家既罪犯有没有法敌对意思？也是有，他两个有差吗？没差，主观上面想杀人，当然就是想杀人的意念都是一样的啊。不过有什么哪一种想杀人意念是比较强的意念，没有这种东西。所以结论就会导出，在刑度上面，畏罪犯跟既罪犯的刑度一定要是相同的，一定是相同的，因为他们主观上面法庭对意思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可是你对照现行的法条，一样啊。二十六条的部分有没有符合主观理论？二十六条说不能畏罪要不要处罚？哦，不处罚，但是不能畏罪行为有没有法敌对意思？有，所以他还是要处罚。就二十六条说不处罚，所以显然不是采取主观理论，显然不是采取主观理论。那就二十五条的部分来看呢，主观理论说畏罪犯跟既罪犯要相同处罚。二十五条说畏罪犯跟既罪犯要相同处罚吗？不是啊，而是说什么法官有裁量可以减刑的余地嘛，对不对？所以这部分也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没有人采取主观理论， 但目前情况下没有人采取主观理由，而且主观理由跟现行的法实定法上面的一个规定也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对，好，所以最后呢，通说是采取所谓的印象理论，叫印象理论，就你也可以把称之为所谓主观跟客观混合理论，主观跟客观混合理论，它是说什么呢？它是说。你也没有办法单纯从客观面就认定说他行为或者行为被他处罚，你也没有办法单纯从因为他主观上面想杀人的意思就是处罚他，而是要去综合判断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行为主观上面有跟法敌对的意思没有错，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大家都不否认。可是呢，他一定是基于这样的法敌对的意思去做出了某一种行为，那这一种行为在客观上面会去撼动大家对于法秩序跟法律原则的信赖。为什么会想我有这种信赖？因为现在讲很抽象，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有刑法规定，所以我们大家都会乖乖的，因为刑法说不可以杀人。结果竟然有个人持枪要去杀人，那就会撼动说其他人对于刑法的相信的程度是什么？有人竟然持枪去杀人了，意思就是说刑法快没效了，他大家已经快病死了吧，所以才会有人想要不理他去杀人。所以一般人对于刑法的信赖感就会被降低。哦，原来也可以去杀人啊，这样子有人去杀人的这样子。大家对于法律的一般人对法律的信赖，还有刑法的信赖程度就会降低。也就是说，行为透过法敌对意思所做出来的这个行为，必须要是撼动一般人所相信的那个法律秩序才可以。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能未遂要不要处罚？好像有点难判断。为什么？第一个，他有主观上面有没有法敌对意思？有，可是客观的面向来看。依照印象理论，他必须要让人家产生一种印象，什么样的印象？既然有人敢去侵害法益，然后抵触刑法的规定去侵害法益，让人家产生这种印象才可以啊。不能未遂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办法让人家产生这种印象？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有的原因是什么？好恐怖哦！有一个人竟然想要用灭线去杀死人，不知道恐怖在哪里？是恐怖说他的无知呢，还是恐怖说呢他这种行为手段很白痴呢？对。如果说你觉得行为这种用灭杀死人的手段很白痴，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没有想用灭杀死人？假设 TVBS 回去看报道，竟然真的有这种人出现了，你妈一定再跟你说什么？哈哈哈，好白痴，然后就笑翻在地上，都被打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你妈妈对刑法杀禁止杀人罪的信赖会被降低吗？完全不会。对，所以即便你采的是印象理论。对，不能未遂，你有可能因为说撼动法律秩序的程度实在太轻微了，所以我选择不处罚你，我选择不处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它终究还是一种主客观混合理论，所以主观上面它还是有杀人的故意，这点也在考量的，这点也在考量。这当然我们不能未遂的时候再说。所以最后的通说就是采取所谓的印象理论，就是说主观上面你一定要有法律对意思。那你有法律对意思，想跟法律做对意思，在客观上面你做出来这样的行为，必须要撼动一般人对法律价值观的信赖，对这样的行为才能用未遂犯罪来处罚。那第六页上面这个图表有没有？图表大家稍微对照一下，其实刚才都讲过了啦。目前呢，如果是在旧法的时代，就是我们小大说明的旧刑法，那旧法的时代你可以完全的采取主客观混合理论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这旧刑法的时代，看这个表格，在旧刑法的时代。条文规定针对普通未遂的规定是什么？本案既遂犯之减轻嘛，对不对？但既然是主客观理论，就是采取中间路线，它也不是必减，也不是一定不可以减，而是得减。对，那不能未遂，那就把采取什么减轻或免除其刑，是必减轻或减免除其刑。你也可以完全用混合说来，主观用混合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虽然大家都会哈哈大笑，觉得很白痴。但是他主观上面毕竟还是想杀人，对，所以可以给他减轻或免除刑期。他撼动法律秩序的程度跟其他的一般的未遂比较起来是比较低的，所以可以给他减轻或免除刑期。也可以用印象理论说得通，对。所以在旧刑法底下呢，你就可以说完全采取所谓的主客观混合。但是要注意到的是，新法底下针对26条不能未遂，他在修法理由里面有讲哦，修法理由里面说要改采所谓的客观未遂理论。要改成所谓客观未遂理论，所以要把不能未遂变成不罚。OK， 好，这是26条这么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不能未遂它也是属于未遂犯的一种，至少它的位置还是摆在未遂章里面。你在26条说要改成客观未遂理论，但是你在25条的部分，你有贯彻客观理论的立场吗？没有啊，为什么？因为25条说什么？未遂犯要怎么样？现在有既遂犯是得减轻其刑，但是如果你是客观说的人，你会说什么？ 必减轻其刑啊，所以你完全没有贯彻客观理论的立场啊，一样都是在未遂犯罪的章节里面啊，二十五条是混合说啊，二十六条是客观说的，到底是哪一说才是第八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嘛就要修的，把它全部都修掉的话，就要修成全部都是客观说，所以未遂犯必减轻其刑。但是很抱歉没有，最后还是就修二十六条，没有修到二十五条，对，再就是造成修法上的混乱，这是被大家批评的地方。好，我们看第七页，来讲一些某种特别犯罪类型，它有没有成未遂犯的可能性？把这讲就先休息一下。第一个，预备犯有没有可能成未遂？你有什么难以理解？为什么？就犯罪的结果来看，哪一个阶段比较接近犯罪结果啊？预备还是未遂？未遂，预备是在未遂的前阶段，法已经还更前面的，对不对？那预备犯怎么会有未遂呢？这个在字义上面，预备犯未遂，好像看起来有点矛盾的感觉。因为预备犯是在未遂之前的，他还没有着手，那怎么会有未遂？未遂就是他着手，他就进到未遂阶段，所以看起来不会有预备犯，不会有未遂这种东西。所以刑事预备犯，尤其在刑事预备犯是不会有的，因为他就是还没有着手。但是在实质预备犯，它的特色是什么？实质预备犯的特色就是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准备行为，没有错。但是这种准备行为已经被立法者怎么样单独抽出来变成一个罪了，单独抽出来变成一个构成要件了，对不对？所以199相较于195，它是一种伪造货币准备行为，没有错，你可以这么去解释它。但是它也变成一个199的独立的犯罪啊。那每一个独立的犯罪，照理说都会有什么结果未发生情况，或是行为还没有完成情况，对不对？都会有这种情况可能性。只是现行法上面针对于实质预备犯，通通都没有处罚未遂犯，通通都没有处罚未遂犯，所以虽然逻辑上面有可能，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犯罪类型，做这个行为有可能收受伪造货币的那个器械原料，收到一半就被人家抓到了，连收都没有收到，又说流通代配的，有没有奇怪，半途被那个警察拦截就没有收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看起来好像没有实现那个构成要件。那这样的话，要不要处罚？因为实际预备目前的实际预备犯里面，大家可以很放心的说，都没有处罚未遂犯，所以所有的预备犯罪都不会有未遂犯这种情况出现。刑事预备犯是因为逻辑上就不可能，因为他在着手之前怎么有未遂的可能？实际预备犯虽然它是独立构成要件，看起来好像没有实际构成要件，你还是有成立未遂犯的空间。但是因为刑法上面没有处罚这种实际预备犯的未遂行为，所以也不需要处罚，所以预备犯的未遂的通通都不处罚。第二个比较有争议的是过失犯有未遂啊，我刚才讲过了，通说认为说过失犯呢是不会有未遂的，为什么？因为未遂犯一定是行为人故意去实现他的构，基于故意实现构成要件的意思，然后去着手，去着手，着手的意思就本来就包括预备，包含了那个故意实现犯罪的本质在里面，因为它是依照行为主观上面的犯罪计划。可是未遂犯有犯罪计划吗？一般就是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结果发生，对，或是认识到结果有可能会发生，但他相信他不会发生，对，这样不会有犯罪计划的问题。所以通说会认为说未遂犯，过失犯是没有未遂这种情况。但是你从客观规则角度切入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么认为。从客观规则角度去切入的话，会认为说客观规则什么时候可以用？故意犯罪可不可以用客观规则？可以。未遂犯过失犯可不可以用客观规则？也可以。如果是这样子认为的话，所有的构成要件类型都可以用客观规则来解释的话，那客观规则说什么？三阶段嘛，行为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不对？哦，那未遂犯的情况就是什么？未遂犯就是行为虽然制造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但是风险没有实现，风险没有实现。如果你把这套语言套用在过失犯，也可以说得通。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只是这个风险没有实现，法益侵害情况没有实现，所以还是有过失未遂的成立的可能性。可是现行法下一样的规范，现行法下面目前没过失犯没有处罚未遂的情况，目前所有的过失犯都没有罚未遂。那你可不可以想象什么叫过失未遂的情况？想不到吗？什么叫过失啊？未遂？你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但是风险没有实现，然后是过失。你酒醉驾车，对不对？酒醉驾车。上班不是写那个前辈补罪，上好久以前不是写那个前辈补罪案嘛，对不对？开车开车开车，酒驾，如果一路平安回家，半路上都没有撞任何人，请问大家针对过失伤害或是过失致人于死罪的构成要件，什么时候已经构成违反义务的行为了？你酒驾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构成什么 过失伤害或是过失致人于死罪，就不会犯他这个注意义务了，不是吗？对不对？就知道法律所不容许奉献的。可是只是因为你运气好，犯了社会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很衰的人被你撞，所以他平安的回到家里面，所以奉献有实现吗？没有实现，这就是很典型的过失未遂例子。那这种情况要处罚吗？不处罚，针对过失伤害跟过失致人于死罪的部分不处罚，但是会构成什么罪？酒驾举证，酒驾回到家没有把人撞死，不会构成过失未遂，但是会有危险犯来处罚，有没有？1853，对，所以会有人说1853本身就是危险犯嘛，对不对？它有可能是一个过失未遂的类型，就是因为过失未遂不能处罚，所以我用1853来处罚你，就提前处罚你这种行为，提前处罚你这种喝酒驾喝酒的行为等。好，那这是过失未遂。接下来呢，所谓行为犯呢？有未遂空间的行为犯是什么？你做完那个构成要件所描述的那些行为举动，就已经既遂了。那行为犯的未遂是什么？好、哦，那有可能那些行为还没有做完就被逮到了。对，像173是很典型的什么？放火烧毁性功能使用的住宅嘛，对不对？你只要有放火烧毁，基于这样放火烧毁性功能使用住宅故意，然后开始去点火，就构成173的着手啦，着手了。那如果说你很幸运的没有实现，没有把那些毒烧毁，或者说那个火根本就没有烧起来，最后没有烧起来，那有可能会构成什么未遂啊？那现行法上面怎么处罚这种未遂？有，对，所以行为犯是不仅是在理论上面，在实定法上面也都是有处罚未遂的。接下来下一个着手犯，这个着手犯大家稍微记一下它的特别。这种着手犯的特色就是在说，行为一旦着手实行，在一般的犯罪结果犯罪都是什么？进入未遂，但是要取决于结果发生才会既遂嘛，对不对？但是在着手犯罪，你一旦行为一旦着手实行构成要件，着手实行构成要件，动手去做，那就会马上变成既遂罪，变成既遂罪，这是它的特色。着手实行就等于既遂，着手实行等于既遂，这是100条。那因为它着手实行之后就变既遂啦，所以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成立未遂犯的空间，因为未遂就是要行为着手。但是结果没有发生，风险没有实现。但是在着手犯的情况下是什么？你一着手，结果既遂了，那当然也不可能再成立未遂犯空间，也不可能有成立未遂的空间。所以这是着手犯要基本的地方，当然特色在这部分是100条。好，那就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是进入到黑板上这个图，就依照这个顺序来讲。